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41集。 朱韵没有再找过刘小言，因为在事发当晚，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方志敬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还给他的母亲。那时的朱韵尚且懵懂，对许多事情都还一知半解，他只是隐隐约约有个感觉，他这一生都不能再见那个跟他一起吃串红的女孩了。 喂喂喂， 朱韵被一嗓子吼醒，他转头看见李状元一张不耐烦的脸，他手里拿着刚刚领回来的证书。 想什么呢？可你说话都听不见。 朱韵看向前方，方志敬也领完奖了但没回来，正在跟组委会的负责人热烈地聊着。李寻靠在椅背里轻松道， 终于完事儿了，等会儿回去收拾一下，晚上带你出去玩。 朱韵文若未闻，李寻话音刚落就被他拨开。朱韵越过李寻，拉住另一边的高建红。 你还参加吗？ 高建红没有反应过来。 什么 比赛？ 朱韵凝视着他。 你之前不是说想参加比赛，现在还想吗？ 高建红总算是明白了。 想啊，但你不是说…… 我改主意了。 朱韵紧紧握住他的胳膊。 咱俩搭伙吧，下半年就弄这个了，好不好？ 高建红的眼睛慢慢变亮。 好啊。 一旁靠在椅子里百无聊赖的李状元此时终于有所反应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半个身子横在自己大腿上的朱韵，语气不祥地发问： 你说什么？ 对于朱韵和高建红要去参加比赛的消息，李寻表现出强烈的不屑一顾。听高建红说，李寻的原计划是趁着这次出门的机会，想要带他和朱韵去周边好好转一圈。本来他对活动就没兴趣，此行全当旅游，顺便犒劳职工，但现在食堂 他人呢？ 出去了。 上哪了？ 活动结束后就走了，应该是玩去了吧。 朱韵撇撇嘴，端着餐盘坐到高建红身边。 哎，你怎么忽然改主意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想参加了。 既然参加了就争取拿好成绩，回去后我们找林老师讨论一下具体内容，而且我们还得再组一个人。 再找一个啊？ 朱韵有些心不在焉，无意间抬眼与高建红看个正着，两人都看出对方脑子里想的是找谁，找谁不如找状元，真正的弹无虚发，万无一失。 太难了。 高建红首先发言， 刚才回屋的时候我问过他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我觉得他是跟这件事杠上了，毕竟我俩突然决定要参加比赛，把基地的计划也打乱了。 朱韵鼓鼓嘴表示赞同，相处这么久好像没见有什么人能说服李寻，相反李寻说服别人的功力倒是很强。 你去吧。 啊？ 朱韵抬头，高建红又说， 你去找他谈谈看，我觉得或许还有那么一丝希望。 朱韵呵呵两声。 你太看得起我了。 试试看啊，不然你有更好的人选。 吃完饭回宾馆，李寻还没回来，外面天色已晚，朱韵躺床上思索了一会儿，给李寻发了条短信： 你在哪儿呢？ 等了半天没人回，朱韵拨打电话，响了几声，一个女人接通，电话那边震耳欲聋，一听就是娱乐场所。朱韵喊了几嗓子也不知道对方听没听清，最后她深吸一口气大吼道： 喂，能不能听见？李寻在不在？一个金毛大高个。 临床学姐吓了一跳，朱韵连忙低头道歉。手机里细细碎碎，好像是关门的声音，然后忽然一静。 找我干什么？ 朱韵被这清晰的声音堵得一顿，她还以为她已经喝得烂醉了。 说话。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，现在说出打电话的真正理由绝对会被无情的拒绝。 那个， 老师让我通知你早点回来，明天还有事呢。 知道了。 电话挂断，朱韵眯起眼睛飞速思考着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哄李状元开心，将他拉下水呢？半夜，手机震动，是高建宏发来的短信，通知他李寻回来了。 我到学长屋里待一会儿，你去劝他吧。 朱韵放下手机，先去厕所里弯腰踢腿，做了5分钟热身运动，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装备出发。李寻住在他楼上，这栋楼今天全是全国各地来参加活动的学生。夜深了，可走廊里还有隐隐的说话声。计算机系，一个活生生的夜猫子产出营。朱韵来到李寻房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敲门。 谁啊？ 李寻，是我。 几秒钟后，李寻开门。 干什么？ 朱韵把手里东西举起来。 你喝多了没？这是我刚买的酸奶。 我没喝酒。 不要紧。朱韵换了一样拿出来。 夜宵吃吗？这里的食堂夜宵很好吃的。 吃完了。 没关系。朱韵又从包里掏出一个袋子。 你换洗衣服带的够吗？ 李寻无语。沉默了几秒，李寻勾勾手指。 把那包给我。 朱韵乖乖卸甲，将包递给他。刚要开口说什么，李寻道。 行了，你可以回去睡觉了。 砰，门关上。朱韵欲哭无泪，那包还是新买的。古人言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第二天，老师们被组织到一起开会，主办学校的同学也举办了一个主要面向学生的交流会，在下午举行。李寻不出意外没有参加。交流会的主持人是个大三的学长，他们准备得非常充分，提前在多媒体教学实验室里将所有获奖作品导入电脑，还特意设计了查看目录，供来参加交流的同学体验。朱韵谁的都没看，单把方志敬的程序拎出来。他做的是一个基于屏幕变化捕捉与回放的软件，电脑上看不到源代码，朱韵只能凭借操作的成熟度和流畅度简单判断代码质量。不得不说，一等奖和二等奖还是有点差距的。朱韵心里一片祥和，好想在正式比赛里把这差距再拉大一点。李寻啊李寻，朱韵又开始动歪脑筋。还没思索多一会儿，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朱韵，他回头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。女生笑容甜美，跟朱韵打招呼。 你好啊。 你谁啊？朱韵礼貌地点点头。 你好，我叫徐丽娜，是本校的学生。 女生非常开朗。 我看你们的项目好棒呀，不愧是一等奖，完成度真高。 谢谢。 徐丽娜凑过来，朱韵闻到了清淡的水果香。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大一的。 她小声说。 大一的好少啊，就我们几个，稀有动物一样。 确实很少。 交流会进行了很久，结束的时候，徐丽娜向朱韵和高建宏发出邀请。 一起去玩一玩吧，你们明天就走了吧。 朱韵和高建宏相互对视一眼，刚刚那个主持人关荣也来了。 来吧，我们做东。 朱韵本以为这是东道主学校，便邀所有同学去食堂搓一顿，没想到只是请了十几个人，都是这次比赛成绩不错的。他们简单吃了口饭，然后一起去了 KTV。 关荣包了一个超大包房，徐丽娜告诉朱韵，这是他们导师出的钱，给爱徒们结交优秀人才，创造机会。 真大方呀。 高建宏在后面笑着对朱韵说。朱韵也笑。 我们那位也很大方啊， 就是脾气烂点。高建宏拿了2瓶啤酒，周围坐满人，男生居多，大家都比较放得开，几口酒下肚，越聊越活跃，气氛十分轻松。朱韵酒量差，徐丽娜特地叫了2杯鸡尾酒，颜色淡淡的，喝着味道也不冲。 结果朱韵就大意了，他赶着口渴连着喝了两杯，然后开始头晕目眩。身旁有人好像正在吹嘘方志锦，朱韵嘴角能耷拉到下巴去。徐丽娜贴在朱韵身边小声说， 方志锦也是大一的，他们作品不错，但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好。 算你有眼光， 关荣他们拆过你们的程序，你们代码写得真干净，逻辑清晰，主城的能力也太强了。 朱韵很想笑，但又觉得现在笑会显得太不谦虚，他不能跟李寻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